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心读报是服务，听众支持很知足，三人同行有师父啊，虚心学习能进步。跟谁学呢？您呢？啊，快乐的燕子呀，玉兰花啊，张伯荣啊，啊，阿俊呢？这外屁呀，哦，都在聊天室里。哎，聊天室内外都有我师傅。听众那是真正的老师，这说实话啊。当然这个活呢是我干，哎，钱呢是我挣啊，那倒是，对对对，这个您别跟我争。嗨，那位说谁跟您争这个，就说这个事儿啊。但是生活永远是咱们的先生，包括您啊，无形当中话里话外交给我了。哎，咱就是啊，带拉师弟了。哎，好嘛，就这么说啊，其实事实也是那么回事儿。哎，听咱们这个广播节目话里话外，可能觉得跟前头那位啊，那位年轻英俊的后生这播音不太一样。对，那是新闻，咱们这个呢叫读报，靠一点北京人说话这个意思啊。其实呢全国各地哪人说话都这意思。哎，您得仔细听，要听的话是听得真着，那最好拿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听啊。还要这个关注啊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最近呢听听改版了，嚯，这家伙满屏都是彩啊。啊，是啊，哎呦呵，各种的福利呀、啊、什么优惠呀、啊、之类的。哎，这个赶紧上去瞅瞅去啊。咱们把这事儿先说去，说点什么呢？这就说啊，这个防疫这个事情多了不说了，多了不说了。哎，有消息，哎，国家有什么新的啊安排呀、啊、要求啊、政策之类的，及时跟您通知。哎，没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就没有，没有也是好事儿啊，有也是好事儿啊。对了，嘿嘿，当然这个，咱北京市卫健委啊有个提醒，这个咱多说一句啊。这之前也说过，这消毒很重要啊，阻断病毒传播。但是呢，这消毒也是有学问的，也不能过度消毒。尤其是啊，包括居家那更是这样，也包括这个公共场所，呵，这消毒一遍一遍的，哎呀，到哪儿进到什么地方都跟去了手术室似的。哎，好家伙，一屋子一大厅来苏水儿，哎呦，这味儿啊，啊，是倒是安全啊，放心。但是您这是菜市场啊，您这是商场啊，对，就是，啊，这个不能过度。哎，什么事情？他这个一般公共场所楼宇里头，哎，人家是有要求的，定期的消毒，不会说哟呵特别邪乎，更多的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家里头，哎呀，我老头子。啊哟，老爷子啊，这一听这两代人啊，就来，快快快消毒啦，75度，这个哎呦呵，75度不够，得98度，嗯，最好460度。哎， 您打算炼钢去是吗？就说呀，哎呀，咱得消毒啊，呵，拿着那个喷壶跟屋里头噗，好，喷了一地呀，那是高浓度的酒精。喷完之后差不多了，晌午了，一边听着立新读报，一边给孩子弄饭去，得起火了，住手。嗯，您这弄一屋子这个高度的酒精，您还打算起火呢？啊，就是啊，冬天里的一把火啊。行了，一会儿消防队就来了，多危险呢。说实话，这危险性一点都不逊于那个病毒，咱说真心的。哎，所以就说呢，尽量避免用这喷洒的方式消毒。在家里头，嘿，来吧，对着大人喷，孩子噗，好吗？哎，你说这事儿闹的，还赶上二大爷还好抽一口。哎，不行，我这个烟瘾上来了，点火。哎，行了，你这太悬了。可说呢，用擦拭的方式在家里头拿这个酒精消毒，也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用酒精，咱说真心的。哎，它对这个物品呢有腐蚀作用，对人体也有刺激啊。你这个喷完之后过段时间得拿这水啊过个半了钟头什么的稍微的抹一抹啊，这个您记住了，别什么都往里搁。哎呀，洗衣服吧，洗都不用洗衣洗涤灵啊，不是，都不用那洗衣粉了啊，用什么？用胰子？用胰子干嘛呀？八四的，呵，整个啊，嚯，这家伙啊，洗点衣服，哎，好，两升水啊，四吨八四消毒液，哎，那这衣服就别穿了。可说呢，就是我说的夸张，但是是那么个意思。提个醒，咱防疫呀、啊。得科学啊，这个媒体得多宣传，咱别这媒体别老这老说这个哟，这呵，这就咱们得那什么，得啊，得严防死守，道理对吗？对，是这么个意思吗？是。但是呢得讲科学，什么严防死守你也得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哎，就包括这个，不要过度的推高公众在这方面的紧张情绪。记得我说过，紧张过这过了度了啊，压力过大了，并不利于防疫。哎，所以就说嘛啊，这个咱得记住了，得讲科学。当然我这个没说太清楚啊，这怨我，因为什么呢？人家这个是卫健委，人家那是专业的那个说法。这个您可以到报纸啊网站上去看一看啊，这应该能还这个可以找出来。所以就说嘛，关键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守望相助，相互帮衬，这个太重要了。甭说防疫，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啊。好家伙，打这个半空当中啊，呵，好嘛样，突然之间啪啪啦啦啪啪啦啦啪啦啪啪啪啦啦啪啪啦啦啪啦啪啪啪啪啦啪啪啪啦啦啪啪啦啦。嗯，那说行，打半空当中一定是下鸽子了。嗯，还是信鸽，嗨，不是扑扑拉拉吗？不是扑啊，扑扑拉拉啊，扑扑拉拉下的是百元大钞票，哟哟，还有这事儿呢？哎呀，那就别慎着了，对，赶紧得动手。哎，那位说您这个，您这怎么说话呢？您听我说呀，前言后语给您交代清楚。您自然就明白了，打半空当中，啪啪啦啦，啪啪啦啦，啪啪啦啦，啪啪啦啦，啪啪啦，行，就直接说吧。哎呀，往下走，呵，这钞票，哎呀，是真的是假的呀？哎，我听说这个昨天是中元啊，哦不，跟那个没关系啊，您别想多了啊，真票子，是真票子，如假包换的人民的币。啊，是，哎，浙江义乌的事情。真事儿啊，可不是吗？就楼底下站着几个人，这是几个年轻的好朋友都认识啊，几个姑娘，有姑娘有小伙子，跟那儿正站着聊天呢啊，现在最近怎么样啊，啊，工作还可以，哎呀真是啊，就觉得那还说呢，开这个注意到那个没注意到，打天上怎么往下掉纸啊。另外那还聊呢啊，最近就是这工作反正还可以，就是因为哎，你跟这疫情也有关系，他感觉这钱挣的还是少， 少一点少一点，哎，你看，哎，说着说着钱来了，哎，来了，嘿，哎，嘿，来了，嘿，打半空当中，好，扑扑拉拉的，前后一点数，将近60张百元大钞，6000多块呢，嘿，好家伙，哎呀，这几位年轻人赶紧蹲下就开始捡，那必须得捡啊，钱来了，你这都掉下来了，对呀、啊，必须得捡，捡完之后呢？那位说，那捡完之后，他这点钱拿在手里干嘛去？对呀、啊，哎，这是个问题，拿这钱干嘛去呢？这姑娘就找着这个路边有那执勤的民警，啊，那个这钱啊，过来，来，警察同志，那个跟您反映点事情，什么事儿啊？这钱给您，哎。别介，你干嘛呀？这你留着吧，我不要。不、这得给你。别，你给我干嘛呀？我不需要。谢你啊，谢不、哦？这你留着吧，这你留着。烫手。嚯，又家伙，嘿呦，又烫手。嗯，警察说你这给的我是钱的，是烤白薯啊？这不给您钱吗？给我钱怎么还烫手啊？这钱不是给你的，那你给我，我这是交工了。哦。这不是你的钱，不是我的呀，打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几个捡完了以后，哎，这个马齐了，捋好了，交给您。哦，嗨，你看这圈子绕的，这叫拾金不昧呀。对了，不是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好打天上往下掉钱呢？这是谁？这是啊？这谁这个打半空当中就飞过去了？飞，他能有飞过去的吗？后来一了解，楼上头一3岁小孩在家里头闲着没事，孩子嘛也不懂，家里头是大人是要办点什么事情，取点现金搁桌子上，一个不留神，这孩子拿着到阳台唰，他给来了一天女散花，好吗？哎呀，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可说呢，这就说啊，一方面。这几位年轻的啊，这个义乌当地的好青年，好样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安全这还是得抓紧啊。你看你这好家伙，钓鱼您知道吗？高英培先生那相声啊，那个高先生范先生人那相声钓鱼，哎，对，钓鱼，呵，哎呀呵，到了那个水库那儿，水库不是就是那个什么啊，其实就是水库啊，它那个水库是上游，下游是一个。它等于是河水库嘛，水库连着河，连着河之后这儿有一桥，这桥啊其实没起用，这桥上只有一桥墩子，哎，大哥来了，哎，在这儿钓鱼啦，就哎这就这儿，就这儿合适，嘿，下了杆之后，哎，啊，走，哎呀，哪儿都走不了了，怎么走不了了？这事儿不是发生在天津，河南平顶山，这您知道，这又是啊，这大雨又来了，河南那边又开始下雨，什么郑州啊、开封，包括平顶山，它这个是水库底下啊，本身这水就多，好家伙，这地方叫鲁山县，这有一个在这儿啊，他们这个属于是包工队啊，是做工程的，这位大哥今儿赶上他歇班，闲的没事了，哎，走吧，钓鱼去吧，嘿，耍一耍，哎呀呵，钓鱼，哎，古代有那个姜太公钓鱼是吧？我来吧，哎，你看看，可说呢，好家伙，哎呀，这一钓鱼我就出不去了，怎么回事？那不是下雨吗？上游这水哗下来了，这儿应该有个坡，这种情况下。还真是啊，这个你要是不了解情况的，你往这儿一站，可能你觉得没什么，哎，这水也没多深，就算是下雨，哎，我也能趟着水，我也能啊，这个到陆地上，他就在这河中心这桥墩子上的墩的这墩子上钓鱼，你看人找那地方，要怎么说姜太公呢？要怎么说高先生那钓鱼呢？哎，大哥啊，真是啊。有两下子蹲在那桥墩子上蹲了一会儿， 回头再一看，嚯，好家伙，这洪水都到了跟前了，哗，这洪水啊，它不会，有的洪水是流速特别快，有的没那么快。你要你其实它涨水的速度挺快的，但是你可能不了解没经验，你不觉得。那么等你觉得的时候，晚了，哪儿都去不了了，啊，下半生就得在这桥墩子上过了。哎呀，嗨，那太吓人了，赶紧的，又是喊的叫啊，可能好歹还带着手机，赶紧打电话报警。后来人当地来了救援的。总算给搭出去了啊！怎么着啊？以后还钓不钓鱼了啊？饿不饿呀？我们这儿有糖饼。哎呀，这是说啥了？这是我再也不钓鱼了。我这是不是钓鱼的错？是他自己没赶上，他自己没有安全观念啊！你看看，是不是啊？呼，哎呀，安徽合肥，嘿，好，这个夜查交警夜查酒驾，查了一位这男的。哎呀，查着之后醉酒驾车，一见着警察，警察拿那个测试的那个酒精测试仪一测，测完了之后，哎，大哥就开始哭，汉北人类，警察说您等您打住吧，那个老董啊，你不能老这出啊，不是我就说呀，我这。那个怎么着，这是又跟七仙女闹矛盾了？什么七仙女？对，是啊，这是我的姑娘。我姑娘跟仙女似的。不是怎么，不是你哭什么呀？这位高兴的啊，喝酒是就是因为心情好。你看这一心情好喝点，对啊，可以啊，那你别开车呀。可说呢，不是你干嘛那么高兴啊？哎呦，姑娘最近考上大学，得着这个录取通知书了。哦，那这倒是好事儿，哎，赶上姑娘过生日，哎呀，高兴啊！不喝是不行了，不喝肯定不成了，必须得喝呀！啊，喝完之后必须得开车呀。警察说您这后一句可就错了啊、哎，我知道，他这个醉酒驾车，他自己知道，这事儿弄不好，这就说、啊、按照人家这个交通法规的要求，他这驾照可能就没了。再回学校啊，驾校回炉去吧，啊，对，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哎呀，我以后这车都开不了了，那你这怨谁？你这玩意儿是不是啊？社会文明之风，每个人都得维护，你更何况孩子呢？孩子啊，小孩是说孩子有时候这没深没浅，不懂事儿，那大人干嘛去了？说是湖北天门有一位欧阳姑娘，自己有辆车，这车还不便宜。是吧？啊呵，哎呀，你看看，啊，宝石牌的，啊、哦，宝石牌，哎，对，咱具体不说什么牌子啊，这个咱们跟这牌子没关系，什么牌子您都得好好开，都得遵章守纪，啊，欧阳姑娘开这保时捷，她这干嘛去了呢？他们那块儿啊有一个商场，开着车去买东西。买完东西回来一看这车，嘿嘿，好嘛，这车呀啊，嘿，被纹身了哟。欧阳姑娘还说呢，哎呦，这价钱还不应该不便宜呢，你纹身挺贵的啊。哟呵，你看纹这图案，嘿，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哎，不是啊，这应该是那个什么啊，这应该是白娘子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嗯。你看被这个划的这道啊，还能看出故事情节，也真不容易。好，这车划刮花了，这谁干的？这是，当然这不是，看上去不应该是故意的啊，可能是谁没注意不留神，哎，这个什么什么东西给蹭上了，蹭上你倒说一声啊。调监控，哎，还真发现了一小男孩跟着他们家家大人干嘛呀，就是那购物车，您知道吧，哎，超市都有那购物车，挺大个的，按理说那个就在超市里用，你要到那结账那地方，这个车你就把东西都给你结账，你都付完钱了，你就拎着就走了，这车给人家留下，保安把那车推的那个啊入口那地方，还有人家顾客得用啊， 但是有的也是因为这个超市管理不太严，再加上有些个别顾客就贪图便宜或者是图些方便。有的是贪便宜是干嘛呢？这车直接就推家了去了，我就见过后来还推着出来啊，拉着孙子出来玩来了。哎，合着他这车，这人家这个超市这购物车让他装孙子了，你嘿好，那不是装货的吗？可说呢啊，有这样的事情。但也有的是图方便啊，那个车停得远，那就推到那个停车场。其实你推到停车场按照超市来说是可以的，你把这车留在这停车场，但是你推这车你要一出来这超市，那这个外头这环境可就复杂了啊。小孩推这购物车，好，孩子推着乱跑，家当也不管，这孩子推着就往前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好吗？那位说听您这个声音，这长度口啊，应该是从头滑到尾。那你看这欧阳姑娘说，你说这什么事儿，你这不是，咱就这么说吧，说这个我要找寻他啊，我让你赔，没说嘛，这车保时牌的挺老贵的，你把那车漆给人划了，那个啊，那价钱真是弄不好都够一个月工资了啊，都不止。让你赔吧，好像跟我们欺负你似的，讹你似的，那不让你赔呢啊，就好像我们挨了欺负似的。所以你就这事儿吗？是不是啊？啊，凡事都有这个道理在里头。哎，新闻一口清，河南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的。你看这雨水啊又来了。打这个23号起，那就是今儿，哎，离开南京人员不再查核酸检测证明，哎，这情况明显的缓解了，啊，这当然咱们还得保持必要的警惕性，那是，国家防总工作组赴陕西协助防汛救灾，看来这陕西水也不小，读报节目势利心。天下新闻说给您，精细管理要抓紧，15分钟可便民。这个事儿多说两句，个人深以为是啊。这是这个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就说啊，现在呢这个对这个居民服务这块社区啊，国家提出很具体的要求，哎，叫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是商务部、住建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的一个意见啊，就意见就是国家的公文，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什么意思？就是居民住户啊，咱这个住家在什么地方，你甭管是在双井啊、劲松啊、潘家园啊、啊八棵杨啊啊，那位说听出来了，就您家那生活圈啊，是啊，光明楼啊，对吧，体育馆路啊，是吧，天桥啊，啊，龙须沟啊，哪有龙须沟，金鱼池嘛，对吧，哈哈，对，崇文门呐、啊、行了赶紧说吧，哎，就这些个地方，居民步行一刻钟范围之内，满足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需求，社区商圈，就这个学问太大了。以往啊，啊，当然咱也不能叫人家跑偏，哎，这么说也不合适，因为他这个观念认识他需要一段时间。但总之吧，以往这个，其实这个生活圈是不够完整的。一开始有，像过去那小卖部啊，啊，什么什么那个小商场啊，小饭馆啊。哎，包括就是小型规模的商场啊，像那个永定路百货商场啊，大方百货，哎，对对对，就那种商场，你说它大吧，它也不大，都不到中型，哎，但是呢就它这么块地方包罗万象，你生活当中你是哎缺点什么，有时候说实话啊， 你要是缺那点东西啊，不见得非得，哎，咱哪天啊开着车咱那个啊咱那个烧瓶帽去啊，烧瓶吗？烧瓶啊，到那儿烧瓶去，烧瓶烧瓶去，烧瓶去。好家伙，您这英文都说出唐山味儿来了啊，就那意思嘛，到哪儿呵大超市购物去。哎呀，那好家伙，哎呀，说实话啊，有的那个烧瓶帽啊，就那大超市啊，真的，我告诉您说啊，这个比龙潭湖都大，真的啊，哎呦呵，里头哟，假山石，有山有水有河流，哎，它有那个各种布景吗？好几层，哎呦呵，走都走不完，哎呀，就那地方。你说你要到那儿去，是你说买个衣服什么什么，吃个饭，是包括孩子到那儿去玩什么之类的，行。你说你弄个针头线脑，你不嫌累得慌吗？哎呦，家里头突然之间，哎呀，你看醋没了，哎呀，不，酱油也没了，啊，这有糖味精，哎呀，不行，这个啊，这老奶奶那痒痒挠坏了啊，哎呦呵，这蒲扇得换一个，哎，这哪有蚊香卖呀？耳挖勺怎么办呢？啊？就这些个小玩意儿，哎，那过去有啊。我说这夸张，其实你比方说修个拉链啊，啊，砸个裤边啊，买条裤子是腰是合适，他那裤长他人家不能跟你那要求似的，那怎么办啊？有的商场给你砸，有的人家没有，那你就回家自己哪能弄啊？也没缝纫机了，有缝纫机也不会啊。哎，这样有这种地方。解决居民的，哎，一些个貌似、看似、似乎是小小不言，但是又非常需要的生活的，哎，方方面面，这就叫15分钟商圈生活区。过去呢，是他考虑到什么呢？城市得美化，啊，尤其是高大上，这路得拓宽啊，咱得啊弄个写字楼啊。弄个宾馆啊，啊，大商场、超市啊，哎，啊，各种的克隆吗？对，各种克隆啊，哈哈，对，克隆那个国外的那个啊，烧瓶帽吗？哎，其实就那意思，啊，这没别的意思啊，这本身也方便居民，也方便住户，但是呢，哪个超市，如果说哪个超市都是一刻钟生活圈里头，甭管大的小小。有都是卖菜的卖肉的和这个卖鱼的，咱说实话就不是那么足够需要了，哎，反而有些个居民需要的，但是呢可能它的利润没有那么高，哎，咱说实话啊，你比如说改衣服的啊，就这个地方包括长鞋的啊，说哟嗨，你看现在这年轻人，我还告诉您，年轻越是年轻人穿的那些穿着打扮，有些个细节的地方，哎，他给你想办法给你弄一弄，反而会锦上添花。未准年轻人就不需要这些个小型的啊小小不言的服务，未准。你看，所以就说嘛，这些地方才是应该更多的加强的。注意到了，近些年北京这方面变化挺大。啊，当然没有完全说就是到了那个大家都满意的地步，不着急，一点点慢慢来。哎，你看看针头线脑哪儿弄去啊？小修小补，哎，这个有没有啊？这都是说起来居民生活当中小小不言，却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大文章。过去也有，是吗？啊，京剧里头也有反映这事儿的。哦，是啊。嚯，这京剧真是太丰富了！你看，真的吗？ 青草起来，什么青丝招？树影儿油头，什么花儿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儿粉？口念的一言之是什么花儿糊？ 这行过去还真有，哪行啊？就这京剧，这名字叫卖水， 老北京过去就有卖水的啊，当然现在是不需要了，现在都是自来水了啊。所以这个刘长宇老师唱这出京剧啊，卖水那就是古代的这个自来水集团吧啊。那说您净给胡联系，哎，一说到这儿这说到了，其实居民生活当中还有一样，不单是穿吃啊，有些个那个小的那个食品，你到大商场超市它未准真有，专门有做这个生意的，走街串巷的卖那个小吃的，过去有啊，你想是吗？你这 这一代古河三句都唱了，这陈家赵三东啊，老板名高有那道火气转的脸的眼光像我左方金的火山刀啊，那方金好三根鱼切了你就穿上白马刀。 那位说这是京剧天水关啊，也叫收姜维，姜维，对，收姜维啊。那么这出戏里头哪有什么小食品，你看听京剧可能您不但能听得出来，听相声就有了。哎，那个有一个相声叫批三国，哎，这里头就引用这出戏，证明什么，考证出来了，七进七出大战长坂坡赵子龙，他是卖年糕的。嗨，行了，这就开个玩笑啊，抓紧时间再说点新闻。北京青年报，房山最后两个封控小区昨天解封，好消息 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呀。哎，这个发现病例快，采取措施快啊，包括病人患者各方面行动都很快，快快快嘛。张文宏大夫说得好，对了，你看看大夫们说的对，对，那就得听大夫的。嗯，大夫们说的好啊，太好了，对呀，太对了，啊！哈哈，北京青年报又说了，河南明确中小学高校秋季开学安排，这都说清楚了。对了，那就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明儿个聊天室接着聊。